大宝，明天就要把这封情书给你了。我回头看了一下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，我自己都说不上来。你凑合看吧。秋意，碰到你我很幸运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改变了很多。我喜欢这种改变，也喜欢你带给我的那些不一样。我想认真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分开。 你说张小荣怎么就这么难泡啊？ 哎，那是因为你的对手太强大了。 对手？我还有对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秋意，隔壁航运二年级的。 谁？秋衣？我还秋裤呢，秋意是谁？真死，我管他是为什么，反正我跟他算是没完了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靠，我要再看到秋意，不揍死他不算完。你最好别让老子再看到你。 提呀、 我差点忘了查询一下我的战果，怎么样，做我的专业吗？ 还不错，腓骨骨折。 想找回来吗？我等你。 我收拾完潘一峰，就该轮到你了。 哎，莫非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 秋叶，你跟边南，你是不是？ 没，就是朋友。 边南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呀？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秋意，你混蛋！边南，你跟你妈一样，别人喜欢的你就要抢。边南，你真牛逼，是在替你妈我报仇吗？真不愧是我亲儿子。你为什么不去抢编号的女朋友啊？你真恶心。 怎么恨我啊？这怪我吗？ 我不怪你，也不恨你，我只是看不起你。你给我带来的痛苦就到这里了，今天现在。 荒唐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 我就是喜欢了一个人，我没有哪不对劲，我也不是要恶心谁给谁不痛快，这事怎么就不行了？ 滚。 叔叔，怎么这样了？ 暗月又下了，别问。 秋意，我不进 ICU， 不抢救，太遭罪，受不了。 爸， 我想认真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分开，最后死在一起，背上就写旁边这个白皮是我最爱的人， 旁边这个黑皮是我最爱的人。